生活里徘徊，只需夜深人静里会醒来。每当看着两人的合照时，心中还是有很多感慨。每个人都期待上次遇到真人，才放弃的比珍惜还快。每个人都期待早点找到真人，只可惜 娱乐方面的资讯。冯小刚近年来的实现主义风格转变，让他逐渐的退出了春节贺岁档的市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春节被各色的西游系列的电影占据了，周星驰的降魔篇、伏妖篇，还有三打白骨精啊、大闹天宫等等。那今年的中国电影为何如此执着于西游情节呢？这真的值得玩味。 一直不在乎却又不放手，我猜你更需要自由。我可以退一步，也可以往前走，看你心情颜色等候。拥抱一次又一次，感动一次多一次，美好日子在一开始。让一次坚持一次做一次，美好日子随风飘逝。美丽的深刻的我们的故事，却变成了沉重负担难以面对的痴。误会了，听错了，开始再伤心一次，心碎了，就再让你最后一次。 的

第一，发现异味后立刻打开门窗通风，关闭燃气阀门，尽快离开现场，防止中毒，动作应该是轻缓的。第二点，如果燃气泄漏，不要开关电器，如开灯、开排风扇和抽油烟机，不要接打固定电话和手机，以免产生电火花而引燃引爆易燃气体。第三，不要用明火。第四，在远离燃气泄漏的地方，应该及时的拨打120或者火警119。第五点，应该把伤者救出危险环境再实施抢救。第六，维持伤者的生命体征，保持他呼吸道畅通。如果伤者呼吸停止，在防护条件下，应该尽快的对其进行心肺复苏。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三合启航教育火热招生，雄厚的师资力量，良好的学习环境，先进的教学理念，助力孩子备战中考。15人一班，小班化教学加跟踪式辅导，孩子进步更明显。0316-3528-755，3528-755。 江湖招募令到 FM1033 喊你来上班啦。是的，你没有听错， FM1033 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快到碗里来。如果你不畏困难，总有新点子新办法，我们等的就是你。更多机会，更大平台，待遇优厚，还等什么？我们在这儿，你在哪儿？详情请咨询17701115033，17701115133。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这是成功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是独自一个人坐在旧日的角落里检索记忆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去听一些老歌，熟悉的旋律里飘荡着残忍的激情，陆地的音符里记载着如歌的往事。 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 说到电影，如果说此前的中国电影业有故事没资本，那么现在则是有资本没故事。这样说或许对很多电影人不公平。那因为近年来我们还是看到了像《如得水》啊、《夫妻正常》这样的好故事的出现，但是他们不能够撑起整个市场，因为市场化的电影有其独特的需求，大家将其概括为好莱坞模式的中国化。 都说要忘了他，曲曲折折都各种天涯，谁不知道你的真相，还是苦苦的忍着他。你让所有人撒谎，难道甜蜜叫容易伪装，让我陷入的恩爱之中，有着冒着胜利的形象。你应该大声说来吧，就算有眼泪流下来，这一段心碎受伤纠缠的爱就是忘了吧。勇敢撒向未来，撕破了心中有一天会再活过来。答案是说拜拜，看究竟是谁离不开的死守，天长地久爱不是烂刹那的情话。答案是说拜拜，你别怕自己没人爱的世界还是精彩，你有个比男人一直晃。都说要忘了他，曲曲折折都各种天涯，谁不知道你的真不下，还是苦苦的留着他。你让所有人撒谎，难道甜蜜叫容易伪装，让你陷入的恩爱之中，有着冒着胜利的形象。你应该大声说拜拜，就算有眼泪流下来，这一段心碎受伤纠缠的爱就死亡了吧。大声说拜拜，任由他爱情勇敢散发未来，死过的心总有一天会再活过来。大声说拜拜，看究竟是谁离不开的扶手，天长地久爱不是爱傻傻的情话。大声说拜拜，你别怕自己没人爱的世界还是精彩，你有个比单恋一直单恋一直单恋一直花。 电影市场化，那市场化的中国电影需要大片，这里的大呢其实包含两个含义，第一呢是大制作，需要充分的运用电影的技法，将场面和技巧推至极致，第二呢就是大叙事，叙事不能够太过拘泥，不能够以小见大，也不能够去讲述老百姓自己的事，古典名著《西游记》成为了不二选择。 每一个念头所累，有一点机会变反悔，期待再原谅几回，反复犯错累不累，爱单纯像被清碎，若爱恋你无法飞，只借一点去说，不是更干脆，我这也不对，那也不对，什么时候说过我完美，再挑拨弄眉，骗不了谁，像两只受伤刺猬，我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恨不得一把火烧毁，满身的戒备，赤裸裸面对，到底谁没有所谓， 我的心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怎么

害怕牺牲，只求你一直爱我。往前是解脱，后退是自由，我应不应该回头？风吹动我双眼，我看不清楚。平衡不了我在我心里的苦，我要给你幸福，你满不在乎。你爱不爱我会决定我往前是冷漠，后退是寂寞，干脆我坠落。回忆在左手，未来在右手，谁妥协呢？双眼，我看不清楚。我平衡不了我在我心里的苦。往前是冷漠，后退是寂寞，干脆我坠落。回忆在左手，未来在右手，谁又会 水泛清波，秀明

昨天就撕掉爱情那张褪色照片。没时间，我没时间，要永远占据夏天。雨后地平线，晒干了悲伤，快乐不再搁浅。转眼，闪红我的双肩，朝我的方向加速铺满地毯。 说到中国电影，那内容上其实只有中国人才能够体会到这个微妙的情感，再加上形式上毫无创意的拷贝，是否能够获得西方市场的欢心还真的是很难断定。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无需思考的春节假期里能够让一家老小在一起看的一类电影，西游记系列仍然是首选。相信在不久的未来，中国的电影市场仍然需要西游系列延绵不断的差异化重复。 没你的日子，我的心该放哪里？已经走到这里，不能在一起。还以为拥挤的人群可以调走我想你的心，任何一个背影都让我以为是你。关于你的消息，我不再是你，会不会好